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66章，表象之下。众人连忙抬起头，顺着饕餮的指示向空中望去，只见那泛起鱼肚白的天边忽然隐约出现了几个黑点。 那是直升机啊！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鸣声，天边的黑点越来越大。村民们惊讶地发现，那竟然是几架印有政府官方标志的救援直升机。而正当众人不知所措之时，只听一个温柔的女声从林中悠悠传出。 那个是我通知外面救援的。 江瑶愣了愣，回头一看，赫然发现从树林中缓缓走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失踪已久的白芷。 之前和你们走失后，我就去外面叫救援了，回来晚了，实在抱歉。 白芷满是歉意地看着江瑶，随即又移开视线，下意识地轻抚着耳坠上的钻石耳钉，只是此时的耳钉上似乎已经没有了那抹橙色的光芒。 关于村民们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，也通知救援人员了，那些直升机就是政府派来救他们的。 我们真的得救了，终于可以摆脱这种不人不鬼的生活了。 见到生的希望出现在眼前，村民们的疑虑也被顿时抛在了一边，他们再也顾不上细想，在白芷的引导下纷纷撇下江瑶等人，迎着远处的直升机冲了上去，兴奋地挥着手。 让他们离开这里真的没问题吗？你的说法虽然唬住了他们，但其实他们的危机并没有解除吧？ 江瑶皱着眉看向饕餮，心中依然疑虑重重。 先前玄冥和我说，村民们的魂魄是被束缚在了这片区域，如果在没有破坏戒指的情况下贸然离开的话，怕是…… 戒指的话不是早就被你破坏了吗？ 饕餮回视着江瑶，随手指了指地上那把早已断裂的黑铁长剑。 其实就是这东西上被施了法，束缚了全村人的魂，被你用凶手之力掰断后，法术自然也就被破了。只要照到阳光，他们的魂魄自然就会回归。现在的话应该已经差不多了。 江瑶闻言连忙顺着饕餮的目光转向那些兴奋的迎向直升机的村民。只见在黎明的第一缕阳光中，那些村民原本惨白的脸上似乎被隐约染上了一层血色，原本暗淡无光的瞳孔也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熠熠生辉。此时此刻的他们终于不再像是从阴暗密林中游荡的亡魂，而是拥有生命气息的活生生的人。 既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，那我也该走了。 玄冥抬起头望着前方缓缓飞进的直升机，忽然开口说道， 你还会继续留在这片密林吗？ 江瑶问。 不会了。 玄冥摇摇头。 我留在这里的意义原本是为了守护那个法阵，守护我的族人，现在既然一切都不在了，我也就没有理由继续待下去了。 玄冥说着看向江瑶 与饕餮。当年我的族人们因为不死之躯而被觊觎，险遭覆灭，而若让外界知道我的存在，想必也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掩盖身份，隐于世间，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也希望你们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 我明白，放心吧。 江瑶郑重其事地承诺着，而饕餮的脸上也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。玄明点了点头，但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事儿，再次回头看向江瑶。最后有句话，我想还是提醒你一声。玄明说着，视线随之移向江瑶锁骨上的那枚黑色刻印。七星属魂阵是借用幽冥之力封印目标的法阵，可以说拥有这个法阵的地方，地界和幽冥界的界限也会相对模糊。在这个法阵范围内发生的事件，幽冥界也会更容易得到感知，因此对于被地府盯上的人来说，此地并不宜久留，对于你来说尤为如此。江瑶心中一动，神色也变得有些复杂。人们常说天命难违，但并非没有转机。在偏离命运既定轨道的那一刻，或许便是转机开始的瞬间，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住了。玄明注视着江瑶的表情，微微叹了口气，抬头望向黑暗与黎明交错的广阔天空。逆转天命犹如逆水行舟，困苦与艰险总是如影随形，但是你要记住，在命运之船上掌舵的那个人永远是你自己。保重。微风轻轻拂过摇曳的树林，在破晓的晨光中，玄明的身影有如一道青烟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密林深处。 喂喂，还愣着干嘛呢？你该不会打算让他们几个一直在地上躺着吧？ 饕餮的嘲讽声适时响起，把江瑶从愣神中拉了回来。江瑶这才想起了还在昏迷的周文涛等人，于是连忙平复心绪，上前帮忙。 他们应该不会有事吧？ 江瑶小心地背起周文涛，经过先前玄明与江瑶的救治，此时的周文涛呼吸已经平稳，但江瑶依然心里没底。 放心吧，死不了。 饕餮一手一个扛起木剑云和青羽，面不改色地说道， 反正这次的事件已经解决，周文海的残魂也拿回来了，剩下的就交给陆静怡他们处理好了，这里不宜久留，走吧。 江瑶轻抚着锁骨上的刻印，玄明留下的话依然不断敲打着他的内心，一股隐隐约约的不安在心头缠绕不去。他想起了先前在溶洞中自己的失控，想起了那枚飘入自己体内的神秘光点，想起了那个从灵魂深处多次出现的嘶吼声。他隐约感觉到这些似乎与自己被地府烙下死亡刻印有着某种关联，却又始终抓不住那道串联起所有线索碎片的绳索。但这似乎恰恰是解开自己活死人之谜的关键点。江瑶抬起头， 望着走在前方的饕餮，那些不曾细想却又疑点重重的点点滴滴悄然浮上心头，而那些貌似又与这名神秘的红发男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当初黑白无常来勾魂时，我的身体好像产生了一些异变，黑白无常他们也突然放弃了勾魂，这其中的原因我一直想不通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 江瑶盯着饕餮的背影忽然开口问道。 饕餮身形顿了顿，回过头看了一眼江瑶， 怎么了，突然问起这个？ 不，我只是觉得你好像知道原因。 江瑶犹豫了一下，移开了视线，而且听你当时的口气，你好像也早就认识黑白无常了，不是吗？ 认识是认识，但这并不代表我和地府那帮人很熟，好吗？ 饕餮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 事实上，对于我这种直接在地界重生、不入轮回的存在来说，是根本没有资格跨过忘川河，进入真正的幽冥之地的。 饕餮别过头，望着前方簇拥着迎接直升机的村民，眼中不知是自嘲还是落寞。 有时候啊，我还真羡慕你们，一入轮回，幸福也好，痛苦也罢，所有的记忆也就随之忘却，每一世都是全新的开始。但我却不能，我只能看着身边的人来来去去，到最后所有人都忘却了，只有我独自一个还守着这些记忆，扔也扔不掉啊。 江瑶没料到向来表现不太正经的饕餮竟然也会有如此伤感的一面，一时倒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，连之前满腹的疑问也变得不知该如何开口。犹豫再三后，最终也只能无奈地暂时放弃追问，岔开了话题。算了，先不提这个了。对了，说起来，从上古时代起，你好像也不是独自一个吧？你的其他几个兄弟呢？ 啊？我哪来的兄弟啊？ 饕餮眉毛一扬，有些好笑的看了眼江瑶，先前还略显伤感的神情顿时又换上了一如既往的嘲讽脸。我指的是其他三凶手，他们也在为灵玉台做事吗？ 江瑶望着饕餮那张一秒变幻的脸，总觉得自己刚才好像被忽悠了，而饕餮则满不在乎地撇撇嘴，一副无所谓的表情。 哦，你说他们呀，近况我也不清楚，好几百年没见了。 饕餮随意地吐了一句， 我只听说穷奇陶悟两个和我一样妖力被封，但又不愿为灵玉台做事儿，现在不知道被软禁在哪儿了，剩下一个混沌一直没找到，大概在地界某个地方逍遥着呢。四凶兽里当了人类走狗的大概也只有我了。 这 江瑶语塞，看着眼前这个男人一副自我嘲讽假不正经的样子，仿佛先前表现出的那份伤感只是江瑶的错觉一般。 但不知为什么，江瑶的脑海中却忽然想起了当初穆剑云的一番话。 你知道一个世纪前 这一世的饕餮是如何被我们发现的吗？他杀了人，具体来说，他吃了一整个村子的人。他身上的罪孽可不是仅凭为凌玉台做事所能洗清的。 对了，还有件事我想问你。江瑶注视着饕餮的双眸， 心中没来由的堵得慌。 你当初是出于什么原因帮凌玉台帮人类做事的？ 哼，这个嘛， 饕餮笑了笑，脸上的表情在身后直升机缓缓降落的阴影下显得晦暗不明。只见他似乎微微张开了口，像是说了些什么，然而还没等江瑶来得及听清，声音便被直升机所传来的巨大轰鸣所淹没。林间的树叶在螺旋桨带来的风压下朝着江瑶脸上肆意飞扑。待到江瑶从干扰中回过神，却见饕餮的身影已然走远，淹没在了纷至沓来的救援队伍之中。